起了小航，飘飘摇摇，咣里咣当，惊动了那水中的个鹿。四对对鸳鸯，是扑了楞楞两翅儿忙，这才飞过了那扬子江。

越正经 相托，随我去在城头对阵看分明，不言太守家方悲，老将黄出就吩咐了一声，大叫两旁看配卦，点起长鞋我摆兵，戎装解胄上了马，齐齐发人斩将风，老将催马往前进，这一个抱屎儿郎点过去的六品报，敌人在城外安营扎寨，前人逃战在关城，黄忠马上心不悦啊啊！大胆的敌人，你们敢乱呼行？我想你们这远路而来，当些新人马。 得再唱一段， 接下来给您唱一段《博望坡》。 出山不白出来，带出俩花篮来，贺老师还得再唱一段。 接下来给您唱一段《桃花庄》。 关心